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，是牵绊，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歌颂生命，舞动青春，歌舞剧场，人生与梦想的舞台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每天十点，22点播出。 Mamma soltanto felice perché ritorno da te。 欢迎收听歌舞剧场，我是古月。请欣赏曹秀梅演唱的歌剧选曲和经典歌曲，亨德尔的《天使之翼》，约翰施特劳斯的《维也纳气质圆舞曲》，弗雷的《安魂曲》第四乐章，德里布的歌剧《拉克美》当中的咏叹调《那印度少女到哪里去了》，莫里康内的《天堂电影院》中的歌曲《如果你在我眼里待一天》，亨德尔的歌剧《塞尔斯》当中的你去哪儿？里尔蒂弄臣当中的甜蜜的名字，霍华德·布雷克为英国动画片《雪人》所作的主题曲《漫步云端》，莫扎特的歌剧《费加罗的婚礼》当中的苏珊娜的咏叹调，伯恩斯坦的音乐剧《坎蒂的》当中的《纸醉金迷》等作品。 Thank you. Fossi nel mio cuore per un giorno.

Being Thank you. Drifted